打帅哥，只是想想忽然间，我不知道要如何，想要问你有影无？你讲无这回事，是我在乌白想。你讲伊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，这个理由真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淡水河身边的那个人是一个大帅哥，只是想想忽然间，我不知要如何，想要问你有影无？你讲无这回事，是我在乌白想。你讲伊只是一普通的朋友，这个理由真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有影无？普通的朋友，这个理由真勉强，我也犹原结戆戆。你若要甲我找，我袂搁再啰嗦。有影无？